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一个与众不同的开场，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又是星期五了，有时候星期五会有我们的嘉宾音乐家来访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近期的古典流行就好像是一个音乐新势力一样，就是比方说前些日子对伦宾先生的媒体的人来访谈，还有前些日子对爵士年轻的钢琴家阿布的访谈，都好像是一个在古典音乐中重新发展的感觉，音乐新势力。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的是，怎么说呢，今天的这位音乐家很难界定，他是音乐家，是作曲家，同时还是歌手等等等等很多的头衔。来欢迎王斐南。 大家好，我是王斐南，非常感谢古月老师，感谢古典也流行节目邀请我来参加。一直收听过很多期这个节目，然后一直在国外，近些年都没有收听到这个节目，但是今天来终于能参加到这个节目里来，非常的激动 啊。那我也很荣幸，没想到你以前很难道暴露年龄了吗？很多年就听过我的节目是吧？ 对对对。 其实我刚才说的，对于你很难界定，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怎么来说自己到底是怎么样一位音乐家？ 因为我是出生在音乐家庭，然后从小就接触了大量的古典音乐，所以我是有非常深厚的古典音乐的背景，然后后来又在大学的时候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读的本科， 然后后来又去美国的耶鲁大学读的作曲的硕士和艺术家文凭，然后一直以来在美国也是进行了很多的一些音乐 方面 的尝试。对对对，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是在学校里基本上创作纯古典音乐的作品，然后在外面我自己也玩乐队，有这种独立流行摇滚爵士这样的风格的乐队，然后我是担任主唱和键盘手这样，然后去了美国以后呢，我接触到了很多朋友，他们做的音乐就是把各种风格都融合在一起，然后有先锋派的古典，也有这种这个混合的爵士，有电子音乐，所以我在美国的生活学习的时期就是接触了大量不同类型的音乐风格和这个艺术表现手法。然后呢，我近几年又组建了一个乐团，是五位成员都是来自耶鲁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就是年轻的作曲家。然后我们五个人呢都是创作以及创作和演奏于一体， 还有演唱。 对，我是演唱键盘，然后还有电吉他，有大提琴，有钢琴打击乐，所以这是一种混合的编制。所以在这种氛围当中，我跟我的其他的朋友也学习了很多，互相这种有这种互动交流。 我想说哇哦，现在的音乐家真的是很了不起，一个人可以做那么多的事情。而今天呢，和斐南一起呢聊音乐，聊他的音乐，也聊很多的音乐的概念。因为一开始我在想这期节目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难设定，因为现在的音乐家的身份包括你所做的音乐都已经不是完全的一个领域上的内容了，比如说古典不再是古典，但是我们换一个想法，这好像又有一种回归。像过去的音乐家，像作曲家们，不只是作曲家，还是演奏者或者演唱者，像很多人甚至还可以跳舞啊等等这些，那是不是又是一种新的回归呢？这点我们先打一个问号。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斐南的音乐吧。刚才呢，将你这首作品放在了伯恩斯坦的西区故事的后面，一点都不逊色，而且同样的那种热情如火的感觉。来介绍一下你这首作品 啊。这首作品的名字叫《玩具》，但是顽童的顽，顽皮的顽，然后剧场的剧，然后也是借了这个玩具这个 toy 的这个谐音。 然后这首作品你是当初是为这个中国少年交响乐团创作的，然后当时他们 是那个玩具又有谐音，各种意思都有，而且特地为他们违约创作的。 对对 对，因为当时是少交这个一个周年庆，所以就是违约我创作了一首这样的作品。然后当时我之前的交响乐作品呢有比较偏传统一些，比较唯美一些的，然后也有特别现代派的那种，但这首作品我觉得是比较有最有效果的一首，然后也是大家应该是大家最喜欢的一首。然后当时就是演奏完了以后去排练的时候，大家就孩子们就特别的感兴趣，对这样的音乐，因为它有点像卡通片里那种配乐，然后它又有现代音乐的那种元素，然后里面又加入了很多效果。因为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借鉴了很多玩具的声音，比如说你听到里面有一些小火车的那种声音，然后还有那个比如说什么溜溜球什么，就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然后还有现在孩子们玩的那些电子游戏，就是里面那些模仿，比如说什么打怪兽啊、打僵尸啊那些声音，然后还有跟观众互动的那些元素，比如说让观众一起跺脚，就模仿那种那种玩具军队的那种声音，然后还有这个交响乐这个乐团里面的成员，大家有那个呐喊那种哈哈大笑的那种，就是各种各样的非常有趣的元素融合在里面。 但是我们现在听的只是一个片段哈，就是其中很激情的片段，我觉得在这里面也听到了各种的打击乐，各种的不同的节奏和新音乐的感觉。来看看大家怎么评论你的，说王斐南的作品打破了曲风和模式上的界限，将先锋古典、实验流行、电子摇滚等元素融合，并且涉及影视、舞剧、戏剧等音乐创作。他创建了由自己担任人声表演的独角戏系列，并且提出了新性格主义的创作概念。那《纽约时报》评论你的音乐是狂野难以驾驭，所以我就不说了，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是最多的评论是年轻作曲家中非常有个性鲜明的。其实我觉得你这一点正是符合了这个时代21世纪，而且我看到你介绍过自己的这个作品啊，你也自己的喜欢，说你不喜欢那种很先锋的或者无调性的东西，其实这点我也特别理解。而且作为你当代的音乐家，你也喜欢做各种各样的尝试，我同样也理解。那接下来我们想来听听斐南来自己演唱的作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让你来进行这样的尝试。我们来听听。 很好听的声线，然后我觉得你就应该有点这种不羁，有点爵士感觉的这个女生。来说说这首作品。 这首歌其实是我10年前刚去美国的时候，就是在琴房里面随便扒了，然后就写出来这么一首歌，然后后来我自己填的词。然后最近去年是把这首歌重新编曲，之前是这个电声乐队版的，然后去年编曲的这版本是一个混合室内乐，大家听到的这里面的乐器有钢琴、大提琴、古琴，所以是一个集合了中外古今中外这样一个编制啊。然后这首歌呢，就是表达了一种孤独感吧，一种人类共有的孤独感。 我觉得是你肯定想家了那个时候。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刚到美国的时候，也身边的朋友也不多，然后就有一种孤寂感，然后这种武士就是一种东方的元素，然后水边这样的，就是表达了一种离别，一种孤独的感觉。然后我觉得音乐作品也是从古到今都是体现了人类的一种向往，也有向往，有孤独，有恐惧，就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情绪，但是最后都汇聚成爱和希望。所以我觉得在这首歌里，我想表达的就是一种孤独疏离的感觉。 刚才呢，我看到有听众朋友说，哎呀，求照片，所以我刚刚把王菲男刚才在直播间的照片发到了我们的这个乐友会里面，大家来看看这个美丽的女生爆发着怎么样的大大的能量。刚才还有朋友说，哎呀，听声音啊，还没有唱之前呀，觉得有些青涩，但是唱了以后觉得真的很有味道啊。怪哉虫说，还久违了的老北京腔，说你是从小在北京。华之宝说年轻有为，所以真的是看到瘦瘦弱弱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却有很多的能量。像王斐南也是多次获得国内外的作曲奖，包括2届中国音乐的金钟奖，2届美国的 ASCAP 的青年作曲大赛的荣誉奖，还有政府的文化奖等等。真的是年轻然后瘦弱的女孩子却有大大的能量，就像刚才我说的。而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我觉得我们也带来一种音乐的新的声音，古典的也是流行的也是当代的一种不同的声音的感受。总而言之，王尔南，我觉得王斐南你今天很适合上古典流行，真的是这样。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一首什么作品？ 这首作品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的纽约的乐团叫 Invisible Anatomy。这个乐团就是跨越古典先锋古典，然后有一些电子和摇滚的元素，大家听到这里面有一些电子音乐的作品的元素。这首作品是我写的作品，叫 Facial Polygraph， 翻译过来叫面部测谎，是一个有点科幻意味的这样一个作品。就是里面就是体现了很多人类的面部表情的一些复杂的表情。就是你能听到一种大线条的一种情绪，但是里面有一些非常细腻的一些变化，就是我想用音乐来表现这样一种就是科幻的东西，这样的内容。 乐新势力，你觉得这个名称真的很适合今天的古典流行。我们这里听到的是斐南，说是在纽约的时候你做的这个音乐的这个组合是吧，你们一起在做的音乐，这是一个现场版。 对，这是一个现场版。然后我们的专辑最近也在纽约的一个这个独立古典的 The Indie Classical 这样一个 label，唱片公司发行了，叫这个唱片公司叫 New Amsterdam， 是在纽约这个新音乐圈里面小有名气的一个唱片公司。如果大家有现在在中国应该还没有发行，但是如果大家有能用比如说 Apple Music 或者 iTunes 什么，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这张专辑。 哎，我还听到了一首，这个也很有意思，加入了很多的音效，我觉得真的很符合当今音乐的概念。这一段前面是一个什么样的音效？这是一个合成器的音效。 这个是电吉他的效果器的音色。对， 我们往下来听。我觉得你今天可以让大家来了解这些新的音乐，我们边听也可以边聊，可以吧？好多朋友来签到的，怪太冲也说很复杂交错的声音，然后凯晨说了融合中寻找突破与定位，胡雪迪说了多才多艺的嘉宾你好啊，贵妃老马说了好精神的年轻音乐家。其实我能理解这个斐南的感觉，就是突破也好定位也好，其实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开始接触的这些音乐啊，视觉上的看得到的，听觉上的，你将它们融合在你的音乐当中，就是你心中的音乐概念，可以这么说吗？ 对对对，可以。因为我们做的这个，我们乐团做的这几季演出吧，我们管它叫一季，我 season， 就像美剧那种season one season two 这样。每一季它都是这个 feature 一个主题。然后我们会加入一些视觉的元素和一些行为艺术，类似行为艺术这样的元素。比如说我们最近的这一期在纽约的演出是一个小剧场式的，然后我们是一个在一个小剧场，然后没用那个舞台，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小的舞台在中心，然后所以是一个环绕式的一个 多媒体是吗？ 多媒体，然后比较沉浸式的那样的演出。 来听听后面的部分啊，我刚才快进了一点，在这里可以听到各种的音效。古典也流行，今天王斐南来做客。那你最近在做什么？ 最近我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上周好汉武松完成了彩排审查，这部集合了如李卓群、魏学雷、张旭然、索明芳、张金、孙震、梁君伟等北京京剧院中青年一代优秀创作人才和演出力量的剧目，是北京京剧院2018年度打造的又一小剧场京剧力作。这部剧的剧情由武松景阳冈打虎而始，串起了金莲戏书、挑帘裁衣，以武松怒杀潘金莲、西门庆、王婆、为王兄复仇、伸张正义而终。都市温情喜剧《开往远方的地铁》正在青兰剧场上演。这部剧通过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国际化都市场景地铁，呈现出作为新北京新首都的新市民具有怎样的生活苦恼，又有着怎样的情怀，困惑与激情，平凡与不凡，在地铁车轮的铿锵交响中织就出走向完美人生的彩虹桥。今明两天，第九届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文学剧场单元《绵羊在尖叫》将登陆彭浩剧场。这是一部对生命的意义和选择有着较为深刻探讨的一部先锋戏剧。每个人对生命都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自己不同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应该得到相应的尊重，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应该拥有相应的尊严。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三点和你一起唱，四点战马能量音乐，五点娱乐最王牌，晚七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今天来做客的是新音乐家，不介有这么叫你吧，王斐南。我觉得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莫扎特的这一段《费加罗婚礼》《爱情是什么》，倒很有一种对比的感觉。上半时段是如此的现代，到现在这首作品跟上半时段的反差非常大，又显得不同。在今天呢，王斐南来上半时段，我们听到了他的不同的音乐的展现。其实这只是还是一小部分，他还创作了舞剧啊，还有室内乐作品啊等等。一会儿我们还会来欣赏。刚才呢，上半时段留了一个尾巴，就是说问问斐南最近正在什么创作什么样的作品。斐南说是歌剧，什么样的歌剧？而且你怎么样看待今天的歌剧？ 这个刚才我们听了这个莫扎特这个歌剧，然后我这个歌剧呢，也是根据一个非常有名的，应该是音乐史上第一部记载下来的歌剧，叫《奥菲欧》，蒙特威尔第的《奥菲欧》， 对，在歌剧史上赫赫有名。 对，但是我这部歌剧呢，音乐是纯原创的，只是里面就是引用了一个这个蒙特威尔第《奥菲欧》这个 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主题，就是用了引用了这么一个，然后其他音乐部分都是原创的， 进行变奏发展和这个各种的不同。 嗯，对，确实就是因为音乐部分就是完全我自己的原创，然后这个脚本呢，剧本是我和这部歌剧的导演这个邹爽。我们在纽约的时候进行了很多大量的讨论。其实这个歌剧是基于这个奥菲欧这个希腊神话故事。然后这个蒙特维尔蒂这个歌剧呢，只是说我们借鉴了他的这个脚本，但其实是这个故事才是重点。但是最后就是邹爽也是编剧嘛，所以就是进行了很多的加工和改动，加入了很多现代的元素。 我知道了，就是在北京国际音乐节即将上演的歌剧《奥菲欧》， 对 吧？ 对对对 对。今天呢，其实，你没有带来音乐，那只能是因为保持神秘感，是吧？应该音乐已经出来了，对不对？应该没几个月了吧，一个多月。 对对对，我们已经进行了这个排练。十月份将会与大家见面，在三里屯的红馆。 OK， 那其实呢，来说说这部歌剧，我想说的是，你怎么来看待今天的歌剧，过去的歌剧？因为在之前呢，我也听过不同的歌剧，而且在今天很多的歌剧都做了现代的尝试，就比方说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剧还是原来的剧，但是背景、服装、发生的地点都发生变化，甚至舞台上在用手机呀、等等各种现代的方式，这是一种歌剧的改革。还有一种呢，就是戏剧配乐，我觉得在今天有很多的尝试，比如说在戏剧当中运用各种的音乐元素，甚至音乐占有很大的比例。所以回到你们的歌剧，今天创作的歌剧，那我觉得听你的感觉，我是感觉好像戏剧成分变得更大了一些。 对，是的，就是传统的歌剧，大家认为就是歌剧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二元的吧，应该这么说嘛，就是舞台，然后交响乐队，然后观众，就是三层是分离的。那我们现在这种歌剧，有很多方式，当然这种方式还是在保持，但是我们做这部歌剧呢也是沉浸式的。沉浸式的意义就是说，观众和打破了观众和演员和乐队之间的这样一个界限，大家都是有一种互动感。 怎么样互动呢？就是能不能做个形容？ 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个现在比较有名叫 Sleep No More 这个剧，它也是一个静默式的剧，就是说它进入每一个空间，然后每个空间里面都有演员，然后你跟演员是一种离得很近，然后跟他们有一些互动，就演员就在你的身边。 所以你们选择的演出的地点不是传统的歌剧院，而选择像这种红馆这种地方哈，就是进入式的歌剧，观众和演员在整个空间这种立体的氛围当中。而且你们还会借助什么多媒体手段吗？ 对对对，我们的团队都是制作团队是来自欧洲，荷兰和英国。然后我们会再搭一个中心的舞台，就是观众会是在四面，就是三面是观众，然后一面是乐队。这 是红馆那个舞台有点小吧？ 其实我觉得挺符合这种沉浸式的 当代歌剧的感觉。 对，就是里面也会加入很多就是视觉效果、视频、灯光，就是声光电这样的元素。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海报做的就是像那种 glitch 的那种 glitch 是一种在艺术里面的一种风格。 你们有海报是吗？那下了节目给你个任务，把海报发给我，再发给听众朋友让他们看一看。 好的好 的， 这样吧，我们做一个隔断啊。刚才听到的是传统莫扎特的这个古典的歌剧，但其实歌剧到现代又经历了另外一个改变，就比方说我们一开始也听到了他的作品《戏剧故事》。 典也流行。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伯恩斯坦的戏曲故事，其实他的这部戏曲故事有人叫两种说法，一个叫歌剧，一个叫音乐剧。哎，你怎么看呀，费南？ 对，音乐剧其实是一个比较近些年来才出现的一个概念吧。就是大家传统意义上觉得音乐剧也是像百老汇的那种风格，其实伯恩斯坦他就是在做了一个从歌剧到音乐剧的这么一个衔接。就是他的音乐风格加入很多那种爵士啊，就那种， 包括格式温呀，也有很多这样的尝试。 对，然后我们现在又是进入到一种像后现代的这种歌剧音乐剧的形式，然后我们就更多的会强调一种音乐剧场，就是音乐戏剧，就是它既不是传统的那种古典的歌剧，然后又不是那种百老汇的那种音乐剧的形式，它就是纯粹把音乐和戏剧结合在一起，剧场的概念，还不是戏剧，就是说你这个剧可以是没有故事线的，可以是就是一些表达手法或表达一些状态。 所以当我知道你们要做这个奥菲欧这部歌剧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戏剧配乐，比如说从门德尔松那个时代留下的《仲夏夜之梦》啊，其实这些作品都以前是戏剧配乐。那其实到今天你们所做的这些歌剧，包括跟骆驼祥子啊这些我们今天创作的这些现代歌剧又是有不同的区别。我觉得像是戏剧歌剧或者叫做戏剧，如果要说配乐的话，你可能不太同意，因为歌剧的比率可能还是音乐上还是占有很大的成分，但是跟戏剧有着隔阂不断的这种关系。来听听今天费南自己的作品。先说说费南，这是一首什么作品？ 这首作品叫图腾狼，它是为双打击乐和古琴创作的。这个打击乐里面也有，就是包含了像架子鼓，还有中国的传统打击乐器，还有颤音琴，就是也是融合了古今中外的各种各样的打击乐器，然后和古琴这样一个非常优雅非常安静这样一个乐器的结合，就是 中外中西，然后过去的现代的这样一个碰撞一个结合。 对，然后也是有一种强弱的力量的这样的这个冲撞。因为古琴它是一个属于一个比较弱一些的乐器嘛，但是打击乐是很强有力的这样一个乐器，所以我当时创作的时候就是想就是瓦解他们之间的这种强弱的关系，所以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次尝试， 很有想法。 行。 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里，惠来成说了，太优秀了，才华横溢，对音乐极有想象力，驾驭和掌控力非常到位，无法评价。哇，这个评价好高啊。真的是，因为我看到有还有朋友做一个对比，其实我觉得有很有意思这个对比。他说他想起了一个人，他年轻时是作家作曲家，后来去了美国，回国后继续搞音乐，你知道是谁吗？ 应该是刘索拉老师。 没错。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不同。 嗯。 有相像但不同。我觉得刘索拉老师我也要得叫他老师。嗯、他是一个年轻时候很叛逆的人。嗯、但是我觉得其实斐南你不是叛逆，我觉得是今天的现代人在做不同的音乐的尝试。嗯、我觉得你不是叛逆，而是尝试新的音乐。嗯、我不知道你这么做合适吗？ 对，因为我也非常欣赏刘索拉老师。嗯、我们也是关系不错。 嗯， 他的我们应该在音乐风格上不太像吧，就是不同时代的人。 对，我也想说这个不同时代差好几十年呢。 但是我觉得我其实骨子里也有叛逆的东西。嗯、就是可能我不太表现在外在，但是我的一些，我也经常会写一些文字的东西，写文章啊，或者那个一些表达思想的东西，我觉得跟刘索拉老师确实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嗯、 然后他的这种跨界的，从作家到作曲家，就是音乐人这样的跨界的身份，因为他也搞舞台表演嘛， 对， 这个也是跟我非常相似。然后我也是一直非常欣赏这样的艺术家。 嗯。好，现在来听的是这首作品，是什么？ 这首作品叫《极地游乐场》，是我为纽约的一个乐团，就是去年两年前创作的，然后在一个音乐节叫这个音乐节是在那个 Merkin Hall， Access Static Music Festival， 应该翻译过来叫。我也不太清楚翻译过来叫什么，反正就是 一个音乐节的那种， 对，也是一个跨界的音乐节，然后里面有一些新乐团，一些作曲家专为这种也是后现代古典和就是融合的摇滚呀电子这样的这么一个音乐节。 其实我想说的是，很感谢斐南今天来呢，给我们带来了好像推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今天的音乐应该是什么呢。而现在的音乐虽然有一种分割很细，古典、流行、现代、爵士、摇滚，但是现在也还有一种融合。对，你怎么样来看这种跨界和融合？ 对，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跨界音乐、融合还有这种就是拼贴的音乐。其实大家现在很多人对跨界音乐有一种误解，就是把跨界和拼贴给搞混了。就我认为，就是比如说在一场音乐会里面，你听到这首作品是古典，那首作品是电子，那首作品是摇滚，这样其实是一个拼贴的感觉，或者你在一个作品里面听到不同的元素。但是我认为跨界和融合呢，是一种创作者本身在经历了很多年的吸收，提炼出自己的一种听觉和创作经验，然后把它给融合为一种新的创作风格。然后每一个创作者其实都应该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所谓的跨界风格，就是跨界这个不能是一种风格，不能说听起来就像莫扎特，这就叫跨界。就每一个创作者都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风格。 也就是说跨界不再只是跨界了。如果那具体的说，你现在做的每一样都是在跨界。歌剧拼贴的是戏剧，搁在一起像是跨界一样，但其实他们又成为了一个新的类型。 对， 这些就只是你的作品，你的风格，你的类型。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吧，只有一点时间了，我们来听听斐南创作的这一首作品。 短了，只有一分多点了。来，费南介绍一下这首作品。 这首作品叫《风和雾散》，是我当时创作一部舞剧叫《红船起航》里面的一个段落。然后这首作品大家听到是比较唯美的那种感觉。然后刚才那个图腾狼，包括之前的作品，有一些非常感觉非常铿锵有力的那样。然后这首作品又特别唯美，和刚才那个水边武士是感觉好像同类的。 对，都是你展现你不同的侧面。 对，所以我觉得我有一句话嘛，我说音乐如性情般多面，就是说我自己的性情也比较多面，然后我的音乐风格也比较多面。有强势的，也有非常柔和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创作者，是他的音乐是他的语言嘛，去表达呈现语言，其实也是在呈现自己的一种性格。 是啊，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哪一件事情都不再是单元的，而是多元的了。 对对， 我们感受这个多元的世界。而其实你的音乐下来不是说横空出世是这样的，而是其实就着从小学到的音乐，从小古典音乐的历史一直到今天，接受各种的音乐风潮，甚至是艺术风潮，甚至是你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吃到的，这些，所以成就了你今天的这些艺术、这些感受。所以我经常在节目里说的一句话就是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说到最后了，节目也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王费南今天来到古典流行做客， 感谢古典老师， 也希望更多的时间和你聊音乐。好，谢谢， 荣幸，非常谢谢， 也谢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在下周一再会。 美声歌剧再度来袭，一场因梦游引发的爱情危机，亦是美声歌剧中的旷世杰作。著名导演吉尔伯特·德洛佛倾情打造，丹尼尔·欧伦应邀执棒，发腔女高音迪丽拜尔领衔实力阵容。8月28、29、31，9月1日、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梦游女》，听中国夜莺唱出清纯华美，领略歌剧诗人朦胧婉约的浓情诗意。详情咨询6655-0000。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包办，28000，下载房包办 APP 找房吧。 老公救火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4006965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加盟续签。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了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